锵锵三人行，马先生也不能老跟咱们聊古董啊，得聊点这个现代社会的事儿。明天您是要坐飞机了？ 我明儿一早，七点的飞机。 坐什么航班？ 东航。 东航 对。所以我的助手就说：“你看，你买了东航 飞机，中午就回来了。” 他们说：“就是明儿别回去就行。” 东航。 对，我也给你看一段新闻呢。你看最近的东航。 其实现在所有的飞行员对于这个问题的都有点困惑，但是确实它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国家体制造成的，因为我们的培养体制和国外是有巨大的差异的。就简单的说，我们这边是公司或者说国家出钱培养，国外呢是自费的，所以会造成了一些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政府民航局会在这个飞行员流动问题上应该会做出一些改革。 听起来啊挺吓人的，我看他这个采访啊，说一个飞行员化名接受采访，说什么叫飞机返航，就是说呀，那意思他们平常经常这么玩，就是说只要有一架飞机返航，后边就会有一群飞机跟着呼呼啦啦的飞回来。然后他说集体返航是飞行员之间长期在一起工作生活养成的一种默契，事先没有组织，也不存在带头大哥式的人物，事发过程中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参与。说返航想得很简单，就是要向公司表达不满，但是没想到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你说这说的， 这个我首先我不相信没有组织，但中国人组织都组织不好，这没组织就这么好，这我不大相信。我觉得中间一定是有沟通的方法。这个拿我们平头百姓这个开涮，我觉得这个首先方法不对，对吧？ 但是好些人呢就开始就说是有些是同情飞行员，说中国这飞行员，当然这跟那个体育那个举国体制也有点像，说是谁培养你的呢？这是国家培养。所以说合约签99年，你不能随便走，你要走呢，这得不但原单位得同意，什么还得赔210万，就为这事打官司。 其实很多国家呢，他的飞行员开客机的飞行员，他很多都真的是以前是空军，退役空军，但这个转换得转得很好。为什么呢？他转不好啊，这个开惯这个战斗机的人来开客机啊，是很吓人的。 他会做一些战斗机的动作， 对，腰船那飞机不一样。 那倒不是，但是他降落那各方面，他以在开战斗机的人来讲，他觉得这个很舒服的。但是对于坐在后头的乘客来讲，感觉是不一样。可是问题就在于，他外国这个民航客机啊，他这个飞行员他的地位是很高的，他是一个就得很高尚的一个职业。他特别受尊重，然后呢他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受过很漫长的训练，然后慢慢爬上去成为一个正机师。就我觉得有时候比如说东航这件事让我看到，我才发现啊，原来我们的飞行员地位是这么低啊，就你觉得他们不像是那种，就是你不像是一个很高尚的那种职业。 低吗？我看网 还可以吧，不低吧。 网上还有人给他们算账呢，说你飞行员，我算算年薪都有上百万的了，就是说挣的不少了。那意思还 那是最厉害才上百万、 啊。 他们 我们从经济学角度上说啊，谁投资谁受益。那么谁投资的？就是这个飞行员谁投资培养的？如果是国家投资或者说航空公司投资，他有权获得这个利益。那么你的契约精神呢？那我们当然一般说起来中国人的企业精神都不太好，就是一旦自己觉得变成强势的时候，就觉得那个东西很吃亏，我以前签的那个很吃亏，像卖身契、对吧？ 对。 那么这个事情是可以探讨的。我们觉得我们面临着一个动荡改革的时期，我们的这个所谓动荡是指这个制度的动荡，就是有新的航空公司出现，就是个体的，有 的 民营的就一架飞机，但是它也得有飞行员， 对， 而且飞行员的要求又极为高，他的到不光是技术问题，包括这个心理问题、思想问题，他很多问题都要解决。那个好，那么多人的性命在那飞机上，他突然有一天他想不开了，我说这坏了，是吧？ 他想玩， 对，他心里一定要是健康的。但是像这种就是。据说是这个飞行员是有这个权利的，他可以任意的采取各种方法降落， 就是不听任何人的，因为他有权处置这个。 他懂，他判断情况。 但是在没有情况的话，只是因为你心理上的问题，你认为待遇不好，你这样的返航，那我觉得除了他个人要承担，那个航空公司也应该承担对应的责任。 是，我想起来就是前两个月香港的国泰啊，才炒了一个机师嘛。为什么炒了他？那个事儿也说起来也挺闹的。他就是这样子，香港好像国泰不晓得跟什么地方谈妥了，开放天空，有一条新的航线。然后国泰的老总啊、高层啊什么都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呢，我要庆祝嘛，对不对？庆祝呢就搭第一班这条航线的第一班飞机从那个地方飞回香港。回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有事儿，直到有人在 YouTube 上头登了一个网，登了一条片，那个片是什么？就是拍的这架飞机啊，它起飞的时候啊，原来是特低飞啊，它那个机肚子啊，就几乎能够碰到路上的车顶。它特低飞，它为什么这么低飞呢？原来是那个飞行员啊，觉得自己技术太牛了，他跟旁边的人在炫耀，跟他父亲说：“你 战斗机退役下来， 对，你瞧我这手啊，这手啊，这行吗？厉害吧？”结果在机上的人不知道，后来拍这个片段出来啊，当时原来我们这么危险啊，立刻把他给炒了。就你飞行员绝对就是说你，因为他权力很大， 对， 所以你得特别直述要好。 对，其实这个飞行员他真是应该体会到我们乘客的这个期望。我有时候坐飞机，我想就是对他，你比如说我天天做节目，真的说实在的，难免有一天也不当心。你这他，但是我说你可千万不能不当心，你这一次都不行。 对， 但是你想他得飞多少回啊？对他来说 压力很大， 那不就是日常工作吗？司空见惯吗？ 所以要很好的解决问题，我想这也是一次发病的过程。比如这个东航这个事情，我想可能它作为国家它需要一个大的调整。比如你违反什么样的规矩，可能终身吊销你的执照， 没错， 对吧？因为你不能拿老百姓的生命开玩笑，对不对？ 不能绑架。 对对，你可以有任何意见，你通过各种方式都可以表达。你怎么你不上飞机呢？你说我今儿不开，这我做还可以， 对， 能再好开着给绕回来。先不说那油多少钱， 没错， 因为毕竟。这航空器是非常安全的交通工具，但是它毕竟是有风险的。我多飞一次就多一份风险。 没错，没错， 对不对？ 而且你真的是 绑架，我凭什么多飞一次？ 而且你是真的是绑架乘客。 对啊， 比如说你一般你要罢工啊，比如说我觉得外国很多做这个交通工具，他罢工罢的很有职业道德。 对，事先说的。 对，你比如说我开公交的，我开地铁的，我们就事先说好，今天我罢工啊。 对。 那么大伙呢，怨市民老百姓当然也会怨言，就说那今天上班麻烦，但起码。不是说这个地铁我开到一半我下了，你们留给我留在 车的隧道里，我懂 了，不是这个样，对吧？ 对， 不是你罢工还要讲道德。 这个有中国人的特色，咱广告之后可以聊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他这儿有的飞行员还讲啊，就是说。返航的时候没考虑到后果那么严重，只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才用这种方式和公司抗争。然后说呢，事情已经做了，就是我们也认，不知道最后会怎么处罚。如果有人会被终身禁飞，我们肯定不服气。这是媒体上说，这不肯透露姓名的这飞行员聊， 明天真得小心了吗？ 我觉得 马爷 他那是云南的，他没。 我觉得终身停飞在第一次其实大可不必做这样，是因为它是个资源，是社会资源，不光是个人的事儿啊。我觉得航空公司应该制定出非常详尽的这种规则，就是你得给他有宣泄口，因为咱们都不是飞行员。如果咱哥仨全是飞行员，咱另一套说法，一定是对不对？屁股决定脑袋，我屁股坐在哪儿，脑袋就怎么说话， 是， 对吧？那么我们站在一个公众的角度是看什么呢？第一，我要求得到一个真实的信息。你返航没关系，你说我不高兴了，我返航了，进去说这哥们也够义气了，反正咱陪着咱返回来了。但是你不能告诉我是天气原因，你还诓我一道。 对， 接着呢，第二个诓我的又出来的是航空公司。继续跟你说瞎话，你当航空公司失去这个信用的时候，那确实特可怕，因为我们都有误机的经历， 哎呦，太多了， 痛苦啊，着急啊， 完全不可知， 不可知， 不知道是为什么， 对 啊， 对， 能等几个小时， 都让你等，什么原因不说。 对， 现在有手机，过去还没手机呢。过去现在有手机，说北京天气不好，打一电话说这儿响晴博日的，这也不行是吧？过去就蒙你也不知道。 对。 孤立无援在一个地方，所以你心里很不愉快。 所以他这件事啊，其实是双方面啊都没做好公关。 对， 就本来你这个打工仔要搞工业行动，比如说我要返航要罢工，这个东西你要想公关的，就是因为你跟公司抗争， 你要想了，我怎么团结多数人站在我这边？你应该想办法让乘客同情你， 嗯， 对不对？乘客们都支持你，这飞行员去你们跟你们公司干，对不对？你不是把他们变成你的对立面，而这个公司呢，同样的，这公司也要想，我这个飞机师跟我搞对抗，我也想乘客站在我这边，对不对？ 嗯， 我想乘客站在我这边的时候，你也不能够把这个乘客拿到对立面，你这会唬他们来骗他们。 这个我跟你说，这关联到真是中国人的斗争方式，文道。我自己啊，设身处地的想想，我觉得我挺能理解这个飞行员的。我不是说同意他啊，为什么啊？因为我想啊。你看在香港我们报纸上经常见到什么飞行员罢工啊，空姐也罢工啊，就是这他在西方包括好莱坞编剧说我们拿钱少了，然后我们有个工会，我们说清楚罢工了，你的节目就重播吧，是吧？他是这样的。但是你发现没有，在中国，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好比说我就发现，假如我对凤凰很不满意，哎，我就觉得我这个这样，我在大陆背景下长大的人呢，我绝对不会想到说我拉几个人我跟凤凰罢工，我不会想这个主意。但是我会想什么主意呢？就给你添一道恶心。 嗯， 你发现没有，中国人过去在单位里， 嗯， 就是我不是说要跟你就对着干，我给你玩阴的，就是工作上给你找点麻烦，哎，或者磨洋工啊， 就这种 啊，或者给你出点不大不小的事故啊，然后你领导才会注意到我，我好像不会说直接跟领导说我们俩人就罢工了。 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关注，主要的问题就是他劳资之间的关系殃及了第三者，而这第三者呢，全部是蒙在鼓里，他有可能呢对某些人的伤害会非常大，比如我的可能终身的这趟旅游就不再成行，你比如对对不对？比如我他有人是旅游去了，像云南，那这次你飞机取消一生气我回来了，可能终身没有机会再去了。你想过这个吗？ 说不定是我家里头有急事儿。 对对，各种问题都会出现。然后呢，航空公司很暧昧的说来说去，最后实在推不出去了，跟承认这个原因了。那好在还是最后承认了，没说气流了，落在一个找不着的气流身上，很痛。就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哎呀，我们历史上，你知道我历史上曾经在机场等过48小时 啊， 在新疆。没飞机，然后先是去了一个飞机，那时候管理更混乱，就是行李什么全都上了飞机了以后呢，还不能给你退下来，然后就弄了一帮新疆姑娘在你跟前吃西瓜跳舞， 这 的 这 样， 这 说飞那机场就一架飞机，说这飞机是高空漏油，你敢上吗？那是80年代 啊， 那时候 高空， 他说这么看，我说不漏油啊，我到机场去看嘛。那时候就一架飞机停在停机坪， 还跑出来看一眼， 看完了说不漏油，他说高空漏，然后吓得也不敢坐，然后等着下一班飞机来，等2天48小时， 所以现在语言进步不少， 还是有进步的。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可是你刚刚讲这个事儿啊，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不能够名正言顺的去罢工搞明的，偏要玩阴的呢？ 嗯， 我觉得这个也反映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像这种生产线上的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啊，有不满意的时候，你在珠三角看到很多这情况，那工人怎么搞呢？他也不会罢工，他是怎么搞呢？他是代工， 嗯， 就是说 磨洋工， 磨洋工 消极代工， 哎，不给你好好干，或者给你出些乱子， 嗯， 那么这个东西啊，其实也是一种反抗。就有这叫做弱者的反抗，人类学家把它叫做，就比方说你社会地位很低，你很弱，你没办法，你要罢工呢，其实罢工要本钱的。什么叫罢工的本钱呢？就第一，整个社会觉得罢工很正常，第二，你罢工之后老板会来好好跟你谈，第三，你罢工的时候说不定还有别的人支持你的，比如说什么工会啊什么，但你看我们现在中国啊，第一你讲工会，我们现在的工会不是，我们现在工会不大像工会，坦白讲，这个那很多工人，比如说他要罢工了，他不觉得工会会支持他， 对，不会走那个脑子， 不会走那个脑子，对吧？所以我们呢是打工仔呢，是处在一个相对弱势的一个地位上，所以他就只能这么搞。 他是，我觉得飞行员他主要是没有宣泄口，他也出不去。我估计他可能争过，就是可能提过啊，什么个人提过，人没人理他，没有理他，他又是一个，就是好像有貌似有个工会组织，这组织也不起什么作用，所以大家就是互相欲使眼色就回来了。 对，他说在我这报道说呀，说在这次反航门事件中，有一个人的名字，他是云南分公司的飞行员，姓郑的。 这个姓郑的这飞行员去年提出辞职的时候，说是被东航索赔1257万元，创下国内飞行员索赔数额新高。说近年来因飞行员跳槽引发纠纷频繁发生，主要就是巨额赔偿金成为这老东家新东家之间的这个 对，所以你看他现在有点像那种球员啊，足球员要跳槽不也是这样子吗？这个给什么多少索偿金额，所以他你看他完全处在一个他觉得他没有力量去跟老板跟资方讨价还价。 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当然我觉得他你不能绑架乘客，但你再想下去啊，其实他也代表了中国绝大部分的打工仔。 咱们真是像这马天说的，就阴的啊，这咱们这个是不是传统当中啊也有这种，你看西方人哈，你包括他跟你离婚 他都是 明的，就是咱们过不下去，咱财产咱怎么着，是吧？你看咱们都习惯于那个，就是 对我们不是一个商业社会过来的人，所以不太适合在契约，没有契约精神，不愿意谈，而且呢心里再不愉快，你别看这些飞行员说这个那个，那总经理一叫到办公室，他就换了说法，他不敢说了，他一对一的时候他说不出来， 没错， 他也有心理障碍，这个障碍是文化造成的。 你说的太对了，你好像比如说我对这个公司我可能有一腔个人权益的要求，但是看谁跟我聊， 对， 要是你一个跟我岁数差不多的平级的我还能跟你谈，你要是老板 就说不出来了， 你每回看到老板都弯腰打 他，我一定好好表现，就是人真没办法，是吧？你对着人，所以到后来我就发现有的公司啊，其实老板也他为什么不直接跟你谈待遇问题，他也是考虑到就说我这么大老板跟他谈他张不开嘴，确实没法谈，但是没法谈不等于说他没意见，你要不给他说这个意见呢，他可能就在底下的工作里给你找麻烦，所以确实是这问题。 我看到一个资料，就是说呢，主要的问题出在就是我们的这个飞行员不够数，就是我们的航空公司发展太快，飞机太多，飞行员培养不上来，肯定是供需关系造成的。如果说今天飞行员全在街上还等着排队呢，这些人也不返航，直接就飞过去了，他也没法闹，对吧？他肯定这个经济社会就是这样，大家都争取利益最大化，航空公司也是对的，争取他的利益最大化，作为飞行员也是对的，争取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都没有错。问题是我们必须要找出平衡点。 他这里边还真是中国特色，他有一个咱们过去说的这种新旧之间的问题，这个青黄不接的，也不是，就是说这个谁培养你的？ 对， 他在西方没有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是私人的。那你到了中国，你确实有一个过渡阶段。 对，没错。 那公家培养你啊，那你又怎么说呢？跟运动员实际一样的道理啊，说这国家一路上投钱呢，等于说他是你的投资人。 对， 那你又该怎么说呢？ 所以你比如说，很多人就说嘛，姚明，你现在挣了广告费，要不要给一点国家来怎么样？ 是， 对不对？ 是，因为那个从某种意义上，很多体育明星他有纳税人的钱支撑， 对啊， 对吧？他是就是这钱都是纳税人的。 对， 这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技术问题了。我因为小时候是从空军长大的嘛，那是在空军总医院接触一些飞行员嘛，他飞行员这个问题就特别复杂。飞行员当时对飞行员的要求，可能是你在宿舍里的一次不经意的谈话，你可能终身禁飞，就是心理要求。当那空军的口号就是说，飞行员都是国家拿金子培养起来的，就是国家花的钱非常的大，因为你能飞的是少数，还有很多人就半截花了很多钱就淘汰了嘛，飞不了嘛。 那些人身上也砸了钱的， 对，花那个钱得摊在那些能飞的人身上， 是是是， 所以他计算起来不是1000多万吗？他肯定很多计算方法，因为你到法庭上一定要拿出你为什么这么索赔， 对， 是吧？你的计算方法从何而来？他说我培养了800个，真正飞的是400个，那400个也得搭到他身上，那这个也是合理的了。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全社会的问题，都是说这个尖端行业是最简单的说。人命关天，他有人命， 人命关天 他是在天上，是吧？你不能拿大家开玩笑，你们自己的事儿你们内部解决，别把老百姓全陪绑，陪绑完了不说实话。我比较愤怒的就是一开始看到不说实话。 我现在发现很多外国的旅游指南啊，或者一些常来中国跑的那些做生意做买卖的人，那些老外跟他们谈起来，我就跟他们聊说，你觉得来中国住酒店啊，有什么地方这个讲究是不一样的？有一点很有意思，你比如说那些老外，他不是他平常去伦敦、去东京、去香港、去什么地方做生意、做买卖，他们喜欢住一些老酒店。就是说这酒店开了100多年了，然后我住呢也住了10年了，我每回我都去那，就因为你信得过，你觉得这个酒店的服务好、品质好，他老待得住。他说在中国呢反过来， 每次要去中国旅行啊，或者来做生意之前，他一定先问旅店，这回有什么新酒店啊？ 对， 一定住新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涨得太快。比如说北京五星级酒店，过去两年多了多少家？那一下子开那么多，他哪有那么多最优秀的人去做这个服务呢？所以他们的方法是怎么样？就开一家五星级酒店，就把旧的那些五星级酒店人高薪挖过来。所以呢，那个老外跟我讲说，他三年来住五家酒店，五家都是一家比一家新。他去的时候总能碰到同一批人，同一批服务生， 是是是是是， 一路跳槽。 真的，我跟你说，他这个发展速度太快啊，确实会带来问题。但是你好比说别的行业粗制滥造，对吧？没有合格的技工，但是我们发展产量需要，那么这个多快好省，凑数好像还没太大问题， 能忍着， 能忍着。你这个飞机驾驶员，我天哪！所以他确实成了一个尖端紧缺，因为他这人他不是一两天就能够培养出来的呀， 非常漫长。 你可以请外国技师啊， 他这出就出在这儿。这个外国技师贵，你没看那个报道吗？说外国技师的工资是他一倍， 不一样啊！我就说这是待遇， 他刚刚 是国际标准嘛。 那么现在也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如果跟外国技师达到一个标准，可以，那培养你的那个钱你交出来不交出来？这一样，经济上嘛，他那是我来了挖来就用，我没有培养过，我没有投资啊，所以 现在没办法，你供需紧张，你。我现在需求大于你的供应，你这个供应当然就会贵了。 是，所以我想最好是航空公司有一个很明确的表格，比如说我请外国飞行员就这个钱，请你虽然便宜，你可以走，或者说你可以谋求这么高的跟他一样的待遇，但你前面那个待遇你能不能给我交回来？你愿意不愿意把我培养你的钱交出来？ 对， 因为培养钱是我投资的， 对， 我理应给你这对应的钱呀，这个道理是， 而且是不是国家也能收高利贷呢？就是我投资这么多这么多年，货币贬值， 我觉得将来就要这么改，就是每个人在事先我培养你的时候，我可以采取各种方式。你如果说我愿意还你的钱，我将来我工作了，我把你的你培养我的钱我都还给你，那你随时可以跳槽。 不是啊，但你看足球员啊，那种也是年轻的时候培养他出来，他后来爆了。